绽放的气候，我们一起战斗，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。暧昧跟你牵着手，

天涯。我爱你，好爱你，对不起，谢谢。 上眼睛，人不会忘记。

说过再见了，还不断闻到你的气味，明白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，怎么耳边期待着你的喘息，以为心里早结束了，今后剩下孤单的自己，偏偏又想起这个房间曾有的爱情，不想骗自己，反正早就可 感觉我爱太深，

要真心刻骨无尽的付出。

对这世界太懵懂，因为没有你。

牵起没温度的双手，过往温柔已经被时间上锁，只剩挥散不去的难过。 走到离分，不想爱谁，便有